虛假信息同挑釁言論，唔好試圖發起一場新冷戰，唔好再搞亂亞太、搞亂世界。德國政府表示已經啟動天然氣供應三階段應急計劃的第二階段，指國家面臨天然氣供應危機。政府說自從俄羅斯自6月14日以來減少交付量，以及天然氣市場價格持續高企之後，將全國天然氣供應水平提升至警報，僅次於最高的緊急級別。當局說雖然目前儲氣設施的容量達到 58%， 高於去年同期水平，但是如果不採取進一步措施，到12月達到 90% 的目標，恐怕將會無法實現。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為華南沿岸帶來普遍晴朗和酷熱的天氣。本港方面，天文台下午錄得最高氣溫 33.8 度，是今年以來最高紀錄。預測本港天晴，最低氣溫大約28度，明日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天晴和酷熱，下周初至中期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一兩陣驟雨。依家氣温33度，相對濕度66%，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1273点，升265点，总成交金额120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0点，升5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14点，升2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8蚊，升6.5；腾讯控股375蚊，升5蚊；美团192.6，升1蚊；比亚迪股份310蚊，系升13.4；吉利汽车16.84，升1.16；京东集团243.6，升2.8；理想汽车154.2，升13.3；新东方在线18.18，跌1.2；快手83.55，升1.2。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9，英磅9.579，瑞士法郎8.116，歐元5.4，加元6.048，新西蘭元4.91，歐元8.2384。每百日元對港元5.79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473。日經平均指數報26171点，升21点。港金報17180蚊，升10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33.19美元，賣出1833.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米埔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去到新丰花园。重复一次啦，就系新田公路上水方向，跟住米埔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新丰花园。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挤塞噶，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创资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医院呢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锦田河，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面去马鞍山。最后揸车嘅朋友要注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晚上嘅7:10，听朝日出时间早上嘅5:4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夏天做運動好似減肥嘅效果會比較好啲啦，即係會有啲咁嘅，即係同埋身上面啲衫冇咁厚重啊嘛，即係比起冬天，咁你會比較願意喐多啲啊咁樣嚇，所以夏天咧我就會即係諗住喺呢啲時間盡量就算翻工嘅時候都抽啲時間可以行到啊行，跑到啊跑咁樣噶嘛，即係出身汗咯，叫做食飽飯咁樣咁啊，但係後悔啊，真係後悔啊！真系老啦，发现自己 系啊，要保有翻啊！嗰种叫咩？热血， 热血，热血！而家个人啊，好热啊，但系 啲血就唔热啦。 系啦，冇咗嗰阵要冲，哇！我要向住一个目标进发嗰一种感觉。 冇啦，你去到呢个年纪， 揾翻啊！真系， 你要 边 度揾到咧？我最近啊，又体验到，我自己攞唔到，但系睇到，因为 睇到咁紧要。 因为之前有一晚咁啊，喺公司做嘢做得晏啦，咁跟住就叫啲同事未收工，诶、哎，做咩咁夜啊？咁爱公司啊？咁嗰啲啦，咁跟住话冇啊，喺度即系睇紧。即跟紧活动，咁有呢个大家都知啊，记得要留意咩？我哋香港电台啊， 系 新时代奋斗者 啊，嚟紧就推出啦， 系啦，之前有啲宣传声大家听过啦，咁佢哋就喺度即系练习紧咁样，就即系你当有啲表演定系点样要排舞， 排 紧 舞啊， 佢 哋系嘛， 系啦，咁跟住 你系咪留得其实藉口嚟啊？睇靓女啊，你系咪？ 又唔好咁讲，虽然咧无论男定女都几好睇 啊， 系啦，但系我呢啲唔系咁嘅人嚟嘅。 OK， 咁我同时话使唔使落去感受下啲青春？我就系俾佢呢几个字咧，吸引咗本身做紧嘢，跟住话想唔想落去沾染 下青春嘅气息？ 我真系好似好耐冇试过同自己即系有形容为青春嘅状态咁落去睇，咁啊，的确系有一种咁嘅感觉嘅，即系我哋做呢个行业或者我哋由细到大都总会有机会经历一次半次都好啦，你系 要爬 成班人系啦，一齐去努力，系唔知。唔係好主要求回報啦，但係你就大家好共同有一個目標去完成一件事， 做好嗰件事。 係你可以係演出啊，或者點？即係最簡單，如果直接 record 到就係以前喺DJ 生還者嘅時候參加比賽，即係凌晨，跟住先翻嚟電台然後通宵，因為去到夜晚先有房，我哋可以俾我一啲參賽者可以錄音啊。而我哋嗰時用嘅時間比而家一定會多好多啦。 因為冇咁熟手啦嗰陣時。 係啦，同埋不斷 NG 啊，又要試啊，又成咁。但係就係成班人一齊翻嚟，好開心咁樣，好熱血，唔瞓覺。 系嘅，我都记得嗰阵时我初入行嘅时候咧，嗰啲通宵剪广播剧嘅日子系好热血嘅。咁但系又唔同噶，即系我觉得头先我哋讲呢种电台生涯嘅热血系一种啦。我记得排嘢都系一种另类唔同感觉嘅热血嚟嘅。话说咧，小弟曾几何时啊读。中学嘅时候都系呢个话剧社嘅其中一份子啦， 鼓励唔到 系啊！嗰阵时我哋系唔系净系喺学校入边做嘅，我哋系会喺我哋个区内边唔同嘅学校做一个巡回嘅演出咁样，就走几间学校，咁可能系讲紧临近暑假嗰啲时间之前咧，我哋就会可能一嘢走十间八间学校，就做一啲公开演出啦，咁样去到唔同学校。嗰陣時係排戲排到咧，即係你都知道中學生啊，你可以幾夜翻屋企啊？講真句，十一點翻到屋企已經夜啦，係咪先？嗰陣時我哋係為咗排戲，因為有種感覺係咧，你唔可以衰俾人睇啊！即係你喺自己學校做得唔好，情有可原；你喺人哋學校代表住自己間學校做得唔好， 係 嗰一下係要刮一巴噶嘛，係咪先？ 唔可以嘅， 係唔可以噶嘛？即係你覺得要為自己嘅學校要增光咁樣，咁所以我就即係成個話劇社，我哋嗰陣時有 book 曬嗰啲場地咧，一路喺度練習排戲。我記得係有排少少舞添㗎，我係唔識跳舞。 你做咩角色㗎？或者嗰場戲其實係咩嚟？ 我嗰場戲係類似做一個 long 啲嘅男仔，即係同一個女仔就係有一個 long 啲嘅關係。咁我哋要隔空去對戲咁樣嘅，係啦。咁但係個劇情隨住個推進之後會有少少即係舞步。会参与咁样啦，跟住然后咧，哇！就系排到成十二点钟，都未舍得翻屋企嗰一阵热血，跟住然后到完成晒十场嘅演出之后，嗰种 好劲， 眼泪想飙出嚟啊！直头哇，终于完成咗，而且冇一。即系冇乜边一场系觉得话自己做完会觉得自己做得好差咁样，即系当然你会比较就系、是、我第一场可能 唔係最好，慢慢你會做得再好啲，再好啲咁樣。咁但係完成曬十場之後，即係第一，即係對得人對得自己啦，有啲嘢最緊要係咩？係你對得住每一個同你一齊去做演出嘅隊嗰啲團友啊， 同你繼續演啊， 係啊，即係嗰啲幕前幕後嗰啲咧，即係你佢哋都好俾心機，幕後嗰啲都好俾心機噶嘛， 由朝對到晚噶嘛，因為其實 係啊，咁所以你講起呢樣嘢，我諗對上次有呢一份熱血要受到中 國，我都羨慕。其實細個嘅時候，學校總有啲劇社，大學都有，但我從來咧唔知點解都冇一座興趣話要去玩嘅， 係。 唔知点解剧社呢个名令到我有少少冇兴趣啦，听落去 你 或者冇概念， 因为以前未知道演戏是怎样一回事， 即系冇任何概念。咁但系到而家出咗嚟做嘢，就觉得其实原来做叫演员啦，都未称为演员，去演绎呢啲咁嘅作品，你拍下嘢咧，你 系 觉得几好玩嘅，甚至乎你嗰啲头先讲嘅演出十场咁样咧，你係會覺得嗰個氣氛啦，大家好似一個即係假如冇鬧交啦，嗰一班人其實係嗰段時間幾個月見住面咧，那個凝聚力，你會得到一班朋友呢種氣氛咧，係比你真係嗰個演出本身咧，你更加向往嘅。 係啊，所以我其實有一樣嘢覺得好可惜就係咧，因為我玩到中四就冇玩啦，中五六即係真係要考試咧，就冇咁多時間去投放落去咧。咁所以變相本身一齊好熱血嗰一啲嘅社員咧，就開始慢慢少咗聯絡咁樣，但係即係間唔中都仲會睇到對方嘅近況咁樣嘅。有一個其實你可能都識嘅，之前都有喺香港電台有做過嘅， 係 我之後話俾你聽係邊個， 有份做呢啲， 你估唔到啦，係估唔到， 我估唔到， 女仔嚟啊，女仔， 哦 ，OK OK， 係啦，咁所以就冇感受完呢個青春嘅時候叫做。叔叔就翻唔到去嗰啲年代噶，咁但系大家都可以之后留意做新时代奋斗者啊！而呢位朋友都系其中之一嘅，同时嘅今年嘅男生，佢叫做 Aden 红座星。 单身却太动心，我虽清楚知道你肯承诺，讲一世缺乏信心，又好想可跟你接近。从认识一眼震撼至今，藉口多不敢去探你的吻，浪费或糟蹋爱情能力亦满分。拖你拖一世，难道我惊羞愧？专注工作不谈情感，一手抛得，时机正在荒废，越渴望一切。这字不提，越错乱跟你实际，越被你方位，越对自己很批，连单身指数都要凭实力计，等你的短信持续放不低，极渴望一切，偏偏压身体，我想行动又怕关心太出轨。太用心，我想开始竟要你等，闲话中给我暗示有心，时刻的关注早现着约人，拖一世难道我叫枉费，所有感觉竟然情愿收于心底，时机继续荒废，越渴望一切，越只字不提，越错乱跟实际回避你方位，越对自己很批，连单身指数都要凭实力计，等你的短信持续放不低，极渴望一切，偏偏压身体，爱上行动又怕关心太出轨，爱情遇上阻滞，缓缓兜期望得到安慰，动人情节空想到底，恋爱开关制，如情难自制，按错掣，什么都会白费，害怕尽毁。越渴望一切，越说字不提，

说与他渐后会无期，怀疑情感没转机，未可忍痛别离，难抱紧处理，总可细说天和地，有一些时机，唯有错过我孤寂，再一起当鬼自己，大甜蜜难免会避忌，今中我为你渐爱得不舍不弃，何必甘于说起，渐渐地留心关于你，渐渐地眼中只得你，渐渐地太多伤感记，逐渐开始熟悉你，渐渐地全心讨好你，渐渐地暗喜，当你渐行近再渐好奇，这渐进的美梦怕自欺，渴望能和你一点一点一起，我这种转人已到谁人可比，心悔都不会心死，渐渐地时刻紧张你，渐渐地暗中只得你，渐渐地太多伤感记，逐渐开始熟悉你，渐渐地全心讨好你，渐渐地暗喜，当你渐行近才渐好奇，找渐进的理由爱护你。 有趣的是事后跟一些朋友聊返偈，他们都说其实呢比在他后生多少少，不回家一晚其实都没什么大不了，不过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依附住的东西在家越来越多。 人有几多烦忧，才发酵出红酒，入到口甘苦也被逼参透， 自然就会心急如焚， 澎湃喝到唇口，忘记了却还有，愁绪到肚里伤春，只会更悲秋，麻醉得多长久，一清醒也颤抖，逝去的伤口困在那樽口，年少发泄过每滴愁，浓度就似烈酒，味觉挥之不去，你也得接受，遗忘得怎么的失忆都记得起，何尝又不想拥有，撇断那运气，然而泪水哭不够那份量，怎好好清理，待你呕心沥血，喝够苦涩味， 茶苦滋味、啊、痛苦几遍记，轻轻清风中浅着 一年听过两首的作品，包括有 Phoebus 吴启扬的《渐渐地》，还有杨千嬅《上线如酒》。点新闻之前听过有王建文《人间漂浮》， 户主之间的谈判破裂，工会要求加薪7%，认为只是寻求反映生活成本上涨的薪酬调整，但是资方只是愿意加薪3%。工会秘书长警告，预定在星期六发起的下个罢工日可能不是最后一次。如果仍然未能够就薪酬争议与资方达成共识，工会极可能采取更多工业行动。 政府認為與通脹同步的加薪幅度只會加劇通脹壓力，令到通脹持續更長，為民眾帶來更多痛苦，特別是社會上最貧窮的一群。德国政府表示已经启动天然气供应三阶段应急计划的第二阶段，指国家面临天然气供应危机。政府说自从俄罗斯自6月14日以来减少交付量，以及天然气市场价格持续高企之后，将全国天然气供应水平提升至警报，仅次于最高的紧急级别。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同酷热嘅天气。本港方面，天文台下昼录得最高气温33.8度，系今年以嚟最高纪录。预测本港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下周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较早前近住米埔段的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一带嘅交通非常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18乡交汇处。就喺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米埔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18乡交汇处。至于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慢线的意外就已经清场，但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石湖围。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的意外虽然清理好，现在车龙都排到新田公路近石湖围，就是受到这两单的意外事故影响，新田公路来回方向的交通仍然都是非常繁忙，揸紧车的朋友经过请你保持忍让和小心。至于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河名居快线的意外亦都已经清一场，消散紧的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宜道，龙翔道落去是清水湾道内，龙翔道的龙尾就去到新清水湾道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跟住和富中心對開有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咁一帶嘅交通咧開始繁忙。而家龍尾去到北角碼頭，就係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跟住和富中心有意外，龍尾喺北角碼頭。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過了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到灣仔，龍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費廣場。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的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在北角政府合署對開，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去獅隧的車龍排到近映月台，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就在电话机楼。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亦都开始车多，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一段车多繁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佛光街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面去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陽性檢測個案或陽性檢測個案曾到訪的地點包括香港仔中心海龍閣、油塘高牆苑高飛閣、旺角富榮花園三座、荃灣梨木樹村松樹樓、將軍澳惠安園二座、荃灣愉景新城十一座、沙田九龍山天龍閣一座、大角咀港灣豪庭七座和屯門大興村興泰樓。詳情可以查閱衛生防護中心網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老公啊，第二阶段嘅消费券咧，好快就有啦。今次你谂住点使好咧？嗬， 老婆，你点话点好咧？ 我谂不如用嚟帮仔仔准备开学用品，又或者添部电脑啊。 冇问题啊。如果我哋唔转储值支付工具咧，就唔使再登记噶啦。政府会用现有嘅登记资料核实资格，七月尾就有手机短信通知结果，合资格嘅八月七号就自动拎到噶啦。 咁就可以开学之前帮仔仔准备好啦。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波成，今日呢位嘉宾最近出新碟、哦。希望佢之后唔会咁黐线啦。 冇噶啦，佢被称为院长，一定有翻咁上下出众，先孭得起呢个名噶嘛。所以今次我哋送呢句俾佢啊： 万绿丛中一点红，家豪。 不过话时话，我觉得佢可能以为我哋先系黐线嗰个。 音乐嘉宾有洪家豪， 万绿丛中一点红， 家豪啊！ 但系洪家豪，我哋今日呢三个字系用咗呢个天蓝色啊，浅蓝啊， 衬翻你新碟 Learning Curve 嗰只色啊！ 冇错， 上次我哋送嗰句，我都记得都几正嘅，大紫大洪家豪， 系啊，几好嘅。 嗰次我记得有问过你嘅，即系你会觉得自己个目标想 achieve 到系点样？你话可能系多啲人认识你，可能最直接就系一啲叫 followers 嘅数字啊，或者一啲 fans 喺呢个 group 里边嘅数字，啲好直接可以睇得到啦。 我讲嗰啲咁嘅嘢咩？ 类似嘅意思啦、 okay, ，我唔记得咗， 所以我就话翻俾你哋。但我觉得而家即系先讲个可能一个 growth curve 啦，我会形容系你自己嗰个俾人认识你嘅嗰条 curve 嘅话，去到而家好明显系即系好大嘅跃进噶咯。而家睇到九万几同埋， 其实我今年嘅目标嚟嘅，即系我同公司大家一齐嘅目标就是今年咧要有十万个 followers 喺呢个 IG 啊。上年同期呢个时候咧，好似都系得两三万嘅啫，咁就叫做个增长都叫做都理想嘅。 几何级数啊？ 咁我今年应该就能够超额完成啦，咁就非常之开心嘅。咁就即系多谢大家啦，咁啊多谢大家。我谂系都多谢啲 fans 令到我更加多人认识啦。 都要追數㗎，即係因為頭先聽你講，即係呢個 fans 嘅 followers 有個 set 咗個目標俾自己，都咁有冇啲乜嘢 target 係自己 set 好咗，真係一定要追數，自己要俾自己行快幾步嘅咁樣嘅咧？ 有嘅，咁就其實 streaming 啊，即係你大家知道，即係譬如即係上嗰啲音樂平台聽歌，即係呢個叫 streaming 啦。咁佢係有分級別嘅，咁譬如佢就好似打入傳說對決咁咧，佢有白金啊、鑽石啊，然後之後金銀銅啊嗰啲咁樣啦，即係上去到最尾可能係最後白金係最高啊，最高係白金啊，係啊，即係我上年咧好似就係嗰啲第三級啊、第四級咁嗰啲啦，咁樣啦，咁我就諗住今年升一級啦，慢慢升啦，咁我咧其實就好開心嘅，我已經去到最高個級別啦，而家咁就所以就即係叫做真係超額完成咗啦，今年咁就繼續努力啦，因為去到最高個級別咧，你要繼續留守喺最高級別 咧，最難 又要係啊，因為你嗰個 target 個唔會唔同咗㗎，係啊，即係你唔好以為你100分就可以到最高級別，佢唔係啊，下年要你120分先可以留喺度咯，咁就繼續上升，咁就所以繼續我而家嘅目標就係希望繼續留喺最高嘅級別，同埋希望可以即係 followers 再多啲， 十萬目標。 唔係因為好似咧，我同市面上即係當紅嘅歌手們嗰個爭太遠，你明唔明啊？而家即係爭太遠，咁希望過到十都起碼有個雙位數咧，睇落好似好少少咁 睇 啦，咁樣啦。 你冇咁謙虛，你都係當紅嘅，你都爆咗榜啦， 當紅家豪 唔係咯？ 你有冇發現係邊一個時期嗰個增長，可能係某啲作品推出，定係你可能會唔會一啲 concert 定係點樣演出做過之後咧，嗰、那個數字上面多咗人留意啊、follow 啊、comment 咁樣噶？ 我呢、這個好勁喎！我咧。 我有个朋友 exactly 即系喺一个礼拜前同我讲呢番说话，佢就话：喂，唔系、啊，而家我真系无啦，有啲 friend 都走埋嚟同我讲话，喂，你系咪识嘉豪噶？我好中意佢咁样。跟住我哋一齐讲话，系啊，我系唔知由咩事开始 twist、嗯。即系咧，好多歌手或者好多艺人咧，都系有可能有一啲事，或者一啲好爆嘅歌，或者一啲可能一啲大家一啲 topic 啦，佢会无啦啦增长咗好多， 系 令所有人都认识咗。咁我就话，我好似从来都冇一件事系咁，但系我谂我系每件事都多咗啲啲咯。即系譬如由上年同你讲过嘅，可能我上过小厨剧开始啦，多啲跟逆时车站呢首歌，可能大家喜欢啦，大家。即係覺得啱聽啦，同埋可能係有少少同以往洪家豪有少少唔同啦。咁跟住之後到主 角光環， 逆時車站好咧，主角光環就係個 show 喊到咁，又係一個好大嘅增長啦。跟住之後到今年其實及時行樂都唔錯嘅。咁然後之後可能上咗軒仔個紅館啦，咁又係多咗少少啦。而家出碟又再有 noise 啲，即係我係慢慢每件事都儲少少咁樣咯。我諗只係每一件事我哋都向上行緊咯。 我從旁觀察，我覺得係同呢個黐黐地線嘅性格係有少關係嘅，因為咧即係最早。好奇咧，即系同啲朋友傾開，就係覺得洪家豪點啊，咁大家就會話啊，都幾靚仔啊，洪家豪咁樣啦，咁啊跟住就完咗噶咯，跟住最近再同啲朋友打牌嘅時候又傾啊，其實真 係幾好，你打牌同啲 friend 講洪家豪， 咁啊洪家豪咁樣，跟住佢哋話喂好正啊，佢好黐線喎，佢嗰下揾只腳擰開個樽蓋，好好笑喎，嗰啲即係佢會開始留意到呢啲好奇怪嘅面向， 係啊， 但係對於你嚟講啦，即係大家。即係我覺得音樂人多多少少都會話喂，大家留意我的作品多啲啦，即係會係有咁樣嘅諗法喺度。但係對於你嚟講，可能有時啲 fans 比較多留意咗你，除咗音樂以外，仲會留意埋你黐黐地線嗰一個面向嘅時候，你會點樣咧？ 我好開心㗎，因為咧、以前咧，我啱啱出道嗰一年啊，2018年咧，樂壇咧唔係好景氣嘅啫。而嗰陣時嘅樂壇咧，對歌手嘅認知咧，就一定要係德體啊、斯文啊、距離感啊、你私底下嘅人，即係自己，你係唔可以咁容易俾人睇到啊咁樣啦。咁但係咧，呢兩三年開始咧，大家中意睇翻啲真實嘅嘢啊。我好似同呢個歌手一齊，即係我知道呢個歌手其實性格係點樣啦、啊。原來我開心咗好多，因為原來我終於可以放翻我自己真實嗰面出嚟啊！就係亂嚟啦， 整蠱人啦， 搞笑啦，整蠱人啦，廢噏啦，頑皮啦，無聊到爆啦，咁呢啲都係我嘅真實性格啦。咁原來呢啲真實性格令到我開心之餘，大家都開心喎，咁大家又認識，咁我覺得 OK 嘅，即係我都好坦白講，就係多咗人留意我嗰一面，就令到我更加多人聽我嘅歌咯。所以係。是 有帮助 的，可能仲大过做好一首歌咯。即系好衰咁讲，但系冇办法，即系呢个系一个现实，大家都要认清呢样嘢咯。系啊， 但系应该系咁讲嘅，第一阵可能会因为你嘅性格吸引咗，但系最终佢继续留喺度，就系你嘅作品都系你做出嚟嘅音乐，令到继续听咁样噶。 嗰啲歌就即系陪，可能要啱大家心水嘅咯。其实就冇得话个个都会喜欢嘅。 系 咁，但系嗰啲歌就。有啲人鍾意呢首，有啲人鍾意嗰首，咁起碼我都係啦，即係我覺得會係咁咯，所以我反而覺得如果啲歌你唔啱聽嘅，我係冇問題嘅，即係我如果有一日遇到一隻你啱聽嘅，咁就好啦咁樣咯。 我諗去到而家亦都再一個 stage 就係你推出咗 learning curve 之後，會更加多人講就係會欣賞洪家豪音樂上面就係佢可以自己包辦好多嘅嘢啦，特別今次呢一隻 side B。即係 experiment 嗰一個 side 就會見到你自己曲詞編監做曬啦咁，即係呢一個就係喺呢一隻碟裏邊，亦都俾即係聽嘅人或者中意你嘅人再了解多啲關於你嘅新一面啊！即係呢樣雖然你不嬲都係做緊噶啦， 係啊，但係其實嗰五隻歌啦，即係 experiment 嗰邊啦，其實我個用意唔係要俾大家知道我識。咁樣或者我覺得我做完咧會多咗人講呢樣嘢，我要攞到 credit 咁啊。個用意其實係真係好多時候我哋做歌手，你有一個故事，填詞人幫你寫出嚟，都未必係完全100% 啱曬自己心水。然後再有監製，其他人就會話：啊，唔係啊，呢度要咁樣，嗰度咁樣好似好啲。我覺得喺呢五隻歌，既然我能夠爭取到一個我自己去處理嘅。嘅 project 啦，我覺得我好想用我自己嘅文字，再加用我自己嘅 音樂上的方法去表達到我自己覺得最真實的呢一面咯。咁所以就我就決定自己做咯，係咯咁樣咯。同埋我屋企都係咁樣做噶啦，只不過我而家成日就係做咗五隻比 demo fine 好多嘅歌，步驟多好多嘅歌咁樣咯。咁我屋企都係咁樣噶啦，咁樣咯，係啊。 而今年我諗尤其喺見到 Learning Curve 推出之後咧，其實都會發現一步一步行過嚟，即見到洪家豪係有好多個面向，即係如果講除咗頭先講呢個 experiment 嗰一 part， 即係嗰個B disc 之外、A disc 嗰個 experience 嗰一 part， 其實你會發現有好多唔同種類嘅歌種都放過喺家豪身上。其實係咪都係其中一樣想大家可以留意到、就是，就係其實洪家豪除咗窮小子，除咗唱慢歌以外，其實我有好多唔同類型一啲快啲嘅嘢，又有一啲 beat 嘢又有啊，即都會盡量想大家可以接受多啲唔同面向嘅你咧。 我覺得整體歸類為輕快嘅歌啦，同埋慢歌，即係抒情嘅嗰啲叫做浪漫啲嘅浪漫小子咁樣啦。輕快啲咧就可能近期咧，即係近呢一年大家就少咗聽到啦。咁嘅原因就係、即係好現實咁講、就是，就係佢嗰啲輕快嘅歌曲咧，縱使我好喜歡，有人好喜歡，但係原來喺呢個大數據年代，你睇到就係、是，大家都係未接受到咯，係、因為佢可以同一首即係譬如米芝微笑同逆時欺站嘅成績，講緊係個 data 上嘅成績啊，冇得呃啦呢啲，可以爭五十至一百倍咯。咁嗰個五十至一百倍嗰樣嘢係我哋再套翻落去觀眾去認識洪家豪呢個人，或者一個 mass 個程度去講，佢幫到我嘅嘢係少咗一百倍咯，係、啦咁樣咯。咁、就而喺我仲。當初可能仲做緊迷之微笑嘅歌嘅時候，咁可能會少啲人認識啦，個力量嘅力度再細啲，係啦，咁所以咧，大家都覺得不如試下做連續做幾隻係朗朗上口啲嘅，咁啊即係大眾啲嘅歌啦，咁結果策略都成功咗啦，咁就會做完啦，咁出埋碟啦。咁我哋就喺下一章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再擺翻嗰啲歌出嚟，即係擺翻一啲輕快啲嘅歌落去咯，係咯，咁係咯，即係好現實咁講，即係如果我繼續出嗰啲咩我説不可以嗰啲咁嘅歌，我 最中意， 我唔使做添噶啦，之後就冇得撈噶啦。 而家試下可能又唔同啊嘛， 幫幫手係啦，而家又未必同， 而家可能真係唔同， 而家又唔同喎，咁樣咯，咁所以就。唉，每首歌都有佢嘅命運咯。好坦白講，即係嗰首係一首好歌，但係喺我呢個人，你係一個。或者未必好多人認識嘅時候推出，或者喺個 timing 上，你佢嗰首歌可能個命運就係會係咁咯。咁冇嘅，一切都係整定嘅，我覺得係啊。 因為算會係有少少好似用一個數據去換取做歌嘅空間嘅一個概念，就係好啦，當我成功做咗幾首朗朗上口嘅數據開始慢慢變靚嘅時候，好似容易啲說服公司喎。 我覺得公司從來都唔係嗰個阻礙嚟嘅，公司係咧，你其實公司，尤其是我哋唱片公司啦，即係華納，其實佢係好，即係基本上你想，你諗下，我講到話要做五隻嗰啲咁嘅 experiment， 嗰五隻歌其實大家都唔 expect 有啲乜嘢嘅即係成績啊嗰啲都俾你做嘅，反而是你自己嗰個心態，你想是點咯？即係當然啦，即係我可以好堅持，我一定要繼續做我自己想做嘅嗰啲快歌。咁但係你要承受你後果嘅喎，那個後果就係、是、即係好，我真係好直接咁講，就係、是、你一直都做唔起，咁就其實總有一日你好快就會被淘汰啦，或者你會你自己都冇信心繼續做落去啦。但係而家多咗人認識，個個都噏得出你嘅歌嚇，咁、多咗人支持，其實你信心大咗嘅喎，係啊，你信心大咗之後，你唱又可能會唱得好多嘅喎。我覺得係咁樣係去說服翻自己咯，反而係唔係話去說服公司，因為公司其實呢間大家都知道，其實華納真係好有自由度，同埋其實大華納都係癲噶嘛，即係你睇佢哋高層嗰啲係啦嗰啲咁樣係啦，即係其實仲癲過我哋有時咁咯，咁就係咯。 for 自己咯。 我覺得你啱啱講呢個就正正已經係即係呢張專輯 learning curve 裏面 experience 嗰 part， 其實就係你啱啱講嘅心態。 冇錯，冇錯。 咁其實喺編排上面，因為會見到由個時序就由最新出嘅《及時行路》翻轉頭去翻十號儲物櫃啦。咁呢一個嘅安排係咪就係有啲似你啱啱講嗰種由大家可能認識你最多嘅嗰度翻返去聽翻以前嘅你咁啊？ 你竟然明啊！因為好多人有會問點解係倒序嘅咧咁樣。 我聽人哋啱啱咁講，我覺得係有乜關事。 因為如果我第一隻歌係擺十號儲物櫃先咧，就會變咗係，咦？大家會第一認識我嘅嗰、那個，即係而家講緊條 curve， 第一認識我係十號儲物櫃，唔係喎。其實係由我上年嘅嗰幾首情歌開始多咗人認識啦，然後之後翻翻轉頭揾翻有啲乜嘢，都係一即係一個好似係比較 proper 嘅個邏輯啊，係啦，咁就所以咁樣就倒序咗佢哋咯。 嗱，我想知道，因為呢一個 learning curve， 即係翻翻轉頭逐步睇翻過去嘅你啦，《十號儲物櫃》同《我説不可以》中有隻247戀人， 係啊， 呢一隻。嗰陣時係冇派台嘅，我記得係咪仲冇出㗎嘛？ 冇出到㗎， 係啦。但係佢試飛嗰位係咪即係其實佢製作嘅時就其實佢就喺嗰陣時 係啦。本來十號儲物櫃之後咧，係諗住推出247戀人嘅，即係當時做好㗎啦。佢當時嗰個 master 就係而家大家聽到嗰個啦，係 係。 跟住咧，唔知道大家都有有啲疑惑，臨出之前有啲疑惑，唉，點解好似麻麻地嘅，唱又麻麻地，製作又麻麻地，咁出咗咩問題呢咁樣啦。咁然後之後就公司又決定擱置啦，所以呢19年我就只係出咗一隻歌啫，淨係十無儲物櫃啦。然後之後就係嗰段大家消化一下沉澱一下，然後即係迷失一下，搵返自己，就之後就出返我說不可以啦。咁公司今次就我哋決定擺埋呢隻歌落去啦。咁當然啦，呢個係因為 learning 即係 part of 我哋嘅即係 learning curve 嘛。咁公司都有話，喂，而家有 budget 俾你重新唱一次，不如錄好少少啊。我話唔好啦，因為 learning curve 嚟㗎。如果你重新錄咧，其實題就唔係嗰樣嘢啦。咁所以我哋就擺翻呢首歌當19年嘅洪家豪擺翻喺嗰個位。我寧願冇咁易入耳，成績冇咁好。我都希望是啱返个 concept 囉。 相约两点倾到八点半，无假日放宽，一刻雪糕到你我一半，如像兑换恋爱赠券，快乐及时一半加一半，想起温暖要充满，能把掌心充当暖壶，年月日夜与你把足分钟拥有，逐秒钟无停候，愿与你不结识的抱拥，随意感动，不管天黑与白昼，每日流转，但怕亦还未够。由八点喝到两点半，时间曾你管，一罐炮谷到你我一半，游玩太闷，照过预算都不紧要，一半加一半，想起工作有不满，曾家中天书都有本，年月日夜与你把足分钟拥有，逐秒钟无停候，愿与你不结识的抱拥，随意感动，不管天黑与白昼，每日流转。一世与你我连坐，天天 谁是无论后愿你我这半张飞接通，随意感动，不管天黑与白昼，春转到秋，由你感受，一周七天亿万秒，永没停转，而我是谁独有。 听过洪家豪呢张专辑里面之前冇推出嘅作品叫《廿四七恋人》啊，呢个故事嘅灵感林宝都有喺佢 social media 分享，有兴趣可以上去睇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65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1522宗系本地感染。医管局情报多一宗死亡个案，死者系一名已经接种两针嘅80岁病人，本身患有高血压同冠心病，去年做过通波仔手术。位于屯門卓爾居廣場的海港酒家有26名顧客和一名家人感染，今個月16號晚上去過這間酒樓的人士要強檢。另外多四間安老院社情報個案，分別涉及兩名員工和兩名院友，相關的緊密接觸者需要隔離檢疫。學校情報多172宗陽性個案，涉及155間學校，其中的聖約瑟英文小學六師班要暫停練授課一個星期。荃灣的聖方濟中學籃球隊多一名隊員和一名緊密接觸者確診，群組累計12宗個案。澳門新增39人感染新冠病毒，新一波疫情累計110人檢測呈陽性，暫時分為5個群組，其中4個群組可能有一定關聯。澳門今日展開第二輪全民核酸檢測，累計超過15萬人採樣，其中15000多人有結果呈陰性。當局宣布聽朝啟動位於澳門蛋的方艙醫院。為防病毒傳播，澳門下午5點起關閉戲院、室內遊樂場、卡拉 OK、酒吧、理髮店等的場所，所有餐飲場所停止堂食，只可以外賣。澳門行政長官何一成在疫情記者會說，澳門正是經歷新一波疫情，形勢較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複雜嚴峻，但是疫情仍然可控。他又回應為何不一刀切關閉賭場，說賭場員工眾多，一定要保住本地僱員生計，當局會評估如果必須要停，一定會關閉賭場。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天文台下午錄得最高氣溫 33.8 度，是今年的最高紀錄。预测本港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下周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米埔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榄口村。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和富中心较早时嘅交通意外都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去东隧嘅港岛入口。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科学园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马料水交汇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

莫名嘅其他嘅得着俾你嘅、 嗯， 例如就係大家一齊嘅感動啦，即係我哋啊，即係頭先講公司啊、同事啊、fans 啊，原來每一步都難行，但係每一步我哋都行前倒一步，咁係好開心嘅事嚟嘅，係啊，即係好過我見到哇一嚟我就見到、哦、我追捧嘅偶像已經去咗嗰個位啦， 嗯， 我仲反而覺得唉，其實我都同佢冇乜。关系啫， 拉得好远啊，同埋 系啊，同埋真系我同啲 fans 经历嘅，同埋我唱片公司经历太多啦，即系可能喺呢几年里面，轩仔嗰个 show 咧，我唱主角光环、嗯、有同事同埋有 fans 喺即系听住个 live 喊啊，哇！我同佢讲 喊咩 啊？我唱一首歌啫喎，咁啦，即系佢话原来我哋喊嘅地方系，我将主角光环呢首上次喺。个麦花臣嗰度做唱咗一次喊啦，今次我笑住咁喺红馆唱主角光环，我带咗主角光环嘅意义去咗红馆呢个舞台，我哋又行咗一步啦。呢一种感动系我相信系得我，即系呢一种即系后者嘅 learning curve 嗰个斜度先至可以 体会到 实现到咯，咁样咯。咁同埋呢一只即系 learning curve 最大嘅重点，我觉得系在于。唔係淨係我嘅學習啦，即係頭先講我同公司同埋 fans 一齊努力啦，再加上係其實收藏嘅唔係淨係即係呢三收藏咗唔係呢三年淨係我自己嘅回憶啊，而係大家， 嗯， 即係我相信會有好多 fans 會可能諗起，喂，咦，聽到窮小子，我諗起嗰次我哋喺銅鑼灣一個活動，嘉豪唱窮小子嗰陣時有50個人到場。唉，嗰阵时嘉豪啊，仲系点样噶？ 嗯， 跟住然后到下次逆时车站，哇，100个人到场啦！我记得啊，佢喺赤柱唱过。 嗯， 其实个回忆系大家噶， 即系好似喺过去一个 timeline 上面 mark 咗一啲唔同嘅时间点。 系啊，大家会即系大家都会啦。其实，譬如你经过屋企楼下球场，你谂起细个， 系、 唉，细个我喺呢度试过跌亲，系翻到屋企俾阿妈打，咁、就系、是、exactly 就系我拎住呢只碟，或者我经过铜锣湾，我就会谂翻起呢只碟里面嘅穷小子，或者因为穷小子，我谂起铜锣湾呢个地方咁。 而作为一条 learning curve 咧，即系喺唔同嘅阶段，我谂个 slope 嗰个斜度啊，都会多多少少有啲唔同噶嘛。喺呢条 learning curve 入边，你觉得自己学习得最快，个斜度最斜，会大概喺边个位置？ 我反而觉得学习得最多、最大改变啦，反而系。头段咯，即系十号储物柜去到可能穷小子之前咯， 嗯， 因为坦白讲嗰年纪啦，其实即系唔系太顺利啊，即系好似啱啱攞完新人奖，跟住又冇咗好嗰个， 即系下一步要点样样咧咁样， 嗰、那个歌手个应有嘅一个气焰好似冇咗啊，做嘅歌又好似好。唔上心，唔上心，即系唔系唔上心，佢嗰啲叫咩啊？唔上力啊！佢即系你好似踩极油啊！其实我有踩油噶，但架车唔去嘅咁样。然后嗰段时间就要开始即系谂啦，系咪要维修一下个引擎咧？系咪要不如再努力啲去研究一下唱歌？但系即系系咯咁样咯。咁当然即系唱歌呢样嘢好奇怪嘅，唔系你练，唔系你研究，就唔系你上堂就。会进步咯，佢系要靠你有时叮一声开始少少窍作曲啦。我觉得我而家作曲有少唔同咗嘅，即系近期啊， 嗯、 我谂少咗好多嘢，即系我觉得原来系唔使太正经噶， 系咪即系唔使有啲好 technical 或者好理论或者好固有 structure 嗰啲限制，冇咗呢啲嘢，意思系 系啊。其实呢样嘢我系喺 Randy 身上学嘅，因为佢今嚟紧都会有歌写俾我啦。 嗯 唔使太正經咧，係以前我會譬如話，唉，我一定要諗一個曲 line 係個個都會唱一齊識唱嘅，明姐任何劇情住得得得得，呢個係呢、這個曲 line 係好入腦嘅。以前會諗呢啲，跟住然後邊度整個高潮俾佢，呢度咧又點樣咁樣？如果佢呢度唔順咁樣。而家我冇諗呢啲啦，即係我覺得我係隨住個即係好似。飘下飘下咁，随住咁佢去咧， 我又寫咗啲 demo， 我覺得自己幾滿意嘅咁咯。 嗱，咁喺呢一張嘅 learning curve 裏面咧，亦都呢個 experiment 呢一五首歌，亦都係一個好大嘅亮點啦。我會覺得，咁我同阿斌咧都會估下，即係特別係可能喺呢五首歌裏面嘅嘢。 咁我估先啦，因為喺 experiment 呢個嘅碟入面有五隻就係自己曲詞編監嘅作品啦。五首作品可能大家都會將佢分開嚟睇，我估嗰樣嘢反而就調翻轉。我覺得其實呢五隻歌係。是應該當是一個整體去看的，即因為尤其當我去聽這五首歌連著去聽的時候，五首歌的編曲會是一個比較相近的狀態，所以其實我覺得在做這五首作品的時候，你會希望是一個整體這樣去做出來的。 咁我覺得喺呢呢個實驗當中五首歌，即係曲詞編監唱呢個崗位，大家會見到，我覺得其中一個反而係你自己可能係最大嘅學習或者挑戰係 mixing 上面，因為我覺得呢五首歌咧，因為你又掹走啲鼓啦，又掹走啲吉他啦，跟住雖然主要係即係你把聲同埋琴，但裏邊其實有好多細節位係 mixing 上面，可能去到個高潮位推大一啲本身佔住喺底嘅音樂啊，或者譬如湖人標靶咁樣開波有啲嘶嘶沙沙嘅聲，佢可能一路佔住喺底嘅，但佢適時地又會推翻高啲。我覺得就係、是、其實呢啲都係喺呢個過程當中，就係 mixing 上面啦，點樣樣令到嗰隻歌有呢啲咁樣樣嘅轉換，即係呢一個嘅呢、這個係一個其實幾大嘅 learning。 兩個都啱嘅，係啦。阿斌講嗰個咧，其實我反而覺得你一個整體咁去聽咗。之后你拆翻开冇乜所谓，因为各个经历嘅唔同。咁但系你话我有冇刻意地去有好多嘢编排咗系咁样连落去，咁样连落去，其实就冇嘅。但系佢系从故事性去讲咧，呢五只歌系顺序嘅，咁啦。甚至乎有人讲话呢五首歌系好似点解同一首歌嚟嘅添。咁、 哦、 我理解嘅，因为佢真系五首歌系好似嘅，佢嘅做法好似啫，纯粹系啦咁样啦，佢嘅声底好似啫咁样咯。咁而波盛讲嗰样嘢咧，系 mixing 系的确系曲词编监混音上面系最难嘅，喺我眼中，我最花咗最多时间就系嗰度，因为咧曲词编咧都冇对错，但系咧混音就有啦。mixing 咧你系好一定会有一好简单啫嘛，我啪一下个喷音，你喷咪你咪要剪咗佢咯，你剪漏咗咪就系你错咗咯，系啦咁样啦。哇，五隻歌几千粒字嗰度。跟住仲要呢、這个系 focal edit 咗，仲要我仲要 tune 返啱啲音呢。跟住啲音有啲快咗慢咗，要吞返好呢，黐几千隻字嗰度。哇，吞到我沾啲即係我沾啲想放弃啦。跟住原来你仲要 mix 喎，将个人声黐返个音乐，然后个音乐边度边啲乐器大边啲个乐器细。仲有入面有嗰啲假嘅 string 啊嘛，平時真 string 錄音啊，即係我冇可能冇不因為冇 budget 啊嘛，真係一首做咗首歌揾真樂手拉個 string 係，咦，但係我而家彈出嚟我係，咦，我要 ride 翻上扮翻係真咁咯， 整死我呢啲，喂呢一下， 呢啲嘢整係真係好細微好細微嘅嘢，即係哪怕係零點一秒嘅嘢，即係我個字啊。呼吸中的养分，咁啊啱啦。呼吸中的养分，其实我已经慢咗啲啦，个分字 系 零点一秒嘅咋，就唔啱就系唔啱啦。哇！喺公司做完班，即系班船班咗条声出嚟，翻到屋企听，明明公司冇事嘅，听翻点解咁 对路嘅， 又有 跟住，然后搞下搞下，通常就会有好多个 version 走咗出嚟啊，系嘛？ 廿几啊，基本系廿几啊，version 廿几。咁但系呢个就呢、这个其中一个原因都系因为我唔够唔够真系专业嘅混音师啊，或者即系真系而家行内嗰啲 engineer 劲咯。人哋其实一睇，做半个钟做完， 系 我就花咗。半個月做一隻咁咯，係啦，咁呢啲情況我學咗好多嘢嘅，亦都喺當中摸索到，用咗一啲方法我以前唔識嘅，原來我慢慢研究，哦，原來可以咁㗎， 有啲快啲嘅方法， 係啦，同埋譬如錄音嗰個技巧，我都學咗好多，因為其實今次呢五隻歌咧，我都係採用一個好近咪同埋好細聲嘅唱歌方法，即係我係呼吸中的養分，即係如果我真係。 好 真系用，唔系真系用一个咁嘅声量，我真系咁样录嘅啫。呼吸中的养分，我咁样朋友同埋朋友已经系争好远啦，即系几千只字我都系嗰句， 有排夹到。 但選擇咗會用呢一種咁近、好貼身嘅一種錄嘅方法，係都係因為你嗰個效果上面。 係啊係啊，即係我想做啲可能即係嗰啲係咪叫咩 whispering 咁樣，即係耳邊咁樣講啦。尤其是可能譬如我懂咁樣，其實我係想同佢同對方講啊，我其實明白你嘅，但係咧。因为咁样，其实首歌好 warm 嘅，而好多人都 message 咗 ，even 有啲唔系我 fans 都 message 咗话，听到嗰首歌咧，好似莫名系多咗一个好了解、好了解佢嘅人，同佢讲话，诶唔紧要噶咁样咯。 咁然后前前后后做咗好多即系前期后期嘅工作，咁但系始终成个 project 自己搞咧，你好难去谂到一个位置就系、是、啊，到底几时我先应该觉得系？过嘅去停嘅，要系觉得系合格嘅，即系去到边个地步？因为通常自己听极都会觉得系有嘢要再搞嘅咁样噶嘛、 啊。我反而呢一方面唔系太执着嘅，点解咧？因为我自己好知道自己要啲咩啦。譬如例如唱，例如人声方面，我要啲咩咧？其实我系要追到我个心咯。 嗯、 即系我觉得，即系当然个个人 taste 唔同啦。但你追到我入到落我嗰度。我相信有人会 feel 同我 feel 到嘅咁样啦，咁就变咗咧，同埋咧呢三年啦，越录得多歌，越唱得多，有时咧其实就系要唔冇咁靓嗰个 tick 咯， 嗯、 就系要冇咁靓嗰个 tick 先至系嗰下啊嗰下咯，因为如果我下句句都唱到靓声咁样唱晒佢咧，其实唔未必系嗰件事，所以我其实好知道自己嗰个字需要啲咩 tick 啊。嗰、那個字需要點樣處理，我係覺得啱我心水咯。咁當然未必個個都認同啦呢樣嘢。咁但係喺 take vocal 方面，呢五首歌嘅選擇我係滿意嘅。咁、嗯、 即係會聽得出一啲唞氣聲會留咗喺度，即係嗰啲啊，即係好似唞一唞氣先、 啊、 開始啊。 要噶，同埋有啲即係好，有啲可能唱歌技巧上面嚟講，你唔會用嘅，即係你唔會希望你嗰啲有啲位可能好緊啊。 嗯 但系有啲字你即系有啲字你唔唱得紧咧，你冇嗰个张力噶，即系一定要有啲位一定要系，即系好多人都会觉得唱歌咧就最紧要系技巧啦。咁我唔系我讲 feel 嘅啫，纯粹咁技巧系嗰个人高唔高音，佢、啲高音劲唔劲，就系咁啫嘛。但系我觉得即系可以讲嘅实在太多啦，千千万万个点样。唱嗰隻字唔同嘅，即係譬如我好唔認同嘅，我其實我係固執嘅呢方面，因為咧、其實咧唱歌咧某程度上廣東歌咧好容易會將你內腔 係內 腔咧係會關閉咗嘅，譬如嗰啲一 suppose 你係一咁噶嘛，咁但係咧如果唱 live 咧。你要令到你个出事率低，或者你要响啲，或者悭水悭力咧，好多人系会唱一嘅， 一 系啦，因为我唔可以，我一次同埋一次，一次我系做咗两样嘢嘛， 系 一次， 嗯， 同埋一次，我系一次冇删到口入边啊，你明唔明我讲咩？系啦，咁其实好多人都会选择。一次咗佢，但系我唔得噶，因为我系觉得说一次先至系有嗰感觉咯，咁、样咯，咁就导致到我咧成日都俾人觉得我唱歌渣咗，咁我系唱歌唔叻嘅，但系我会觉得呢啲位置我就真系我宁愿你觉得咩，我要 feel 啊。 嗯 我 feel 啊，知唔知咩系 feel 啊？你哋我要 feel 啊， 攞翻自己个感觉 feel 啊， 攞个 feel 啊， 系啊，咁咯。同埋因为头先有讲就系。作品上面就係要 hit 到翻自己啦。我諗係咪因為再加上今次呢五首歌嗰一個嘅 storyline 啊，嗰個階段其實真係好自己好 personal 嘅經驗攞出嚟。 係啊，係啊。咁所以其實都冇乜特別需要有啲咩 achieve 噶，有 feel， 有 feel， 攞 feel， 係 ，you know， 有 feel， 大家都聽下 feel 唔 feel 到 ，feel 唔 feel 到。其實攞翻呢一個 side 嘅，我覺得除咗音樂上嘅 B side 啦，叫做同時都係大家認識你嘅 B side， 一個比較。叫做可能深夜啲，或者自己一个人嘅时候、那個， 或者其实大家未听过我有啲咁嘅作曲咯， 系啦系啦， 即系唉，而家个个都系派单曲主打歌，咁、就变咗少咗呢一类型嘅可能性啦。咁、就我就纯粹放翻趁出碟放翻出嚟， 系 咁样啫。咁就希望即系大家接受到呢一种比较可能 冇咁大路嘅歌啦，系啦。咁当然啦，大路嘅歌系必须要出嘅，系啦。咁但系偶尔有啲咁嘅嘢，其实都几得意啊，系咯，都几可以啊，系咯。我唔想嘥咗我自己写嗰啲 side track 啊，因为系啊， 写咗几耐啊？其实呢啲呢几只， 其实咧歌咧嗰首歌系你觉得得嘅咧，嗰首歌写得好快啊、曲就真系用得唔耐时间嘅。詞就反而耐啲啦，因為我又唔係文學修養好高，跟住然後，但係我又好，我個目標，我寫詞當初呢五隻歌嘅目標就是我要五首都係講真心話嘅，即係冇一句係假，唔會因為我要就咗粒音，所以講啲嘢唔係我想講嘢咁樣，係咯，編都耐嘅，係咯，咁反而唱又唔係好耐 ，mixing 就好耐啦，係啦， 最辛苦呢一 part。咁啊，往後去即係用翻呢一種模式，自己曲詞編加貓埋韻音嘅做法，有冇可能喺往後嘅日子都即係定期可以咁樣做到先？ 未有打算，因為我覺得係碰啱一個好嘅時機先會咁做嘅啫。咁、未有打算住，咁就再有打算就可能係因為我又有啲新嘅衝擊啊，或者有啲新嘅諗法啊，或者可能五隻快歌咁樣啊，心拉低，即係要有一樣你好想做嘅嘢，你先至會咁做，即係唔會係為咗做而做咯。我係真係想做，我先至會去試咯，係啦。 咁經歷咗呢個 learning curve 之後，有冇其實已經跟住頭先都講話有啲代咗喺度啦，跟住會唔會預告下下一個 stage 嘅洪家豪啦？ 係啊 ，learning curve 已經過去啦，係啊，即係要開新一頁啦。新一頁會首先以水為呢個主題，做一個小型嘅 EP 先啦。咁用水嚟形容我自己啦，咁可能四五隻歌啦咁樣啦。咁最近都忙緊我同 MC 個 show 嘅歌啊，因為我哋都會推出一啲有快有慢嘅歌嘅，咁、樣就最近就係忙呢啲啦，咁就跟住準備埋個 show。咁其實我自己嗰啲，我自己嘅嚟緊嘅嗰啲新歌啊、派台歌，其實我做咗四隻啦、啊。其實我做完㗎啦， 快到 係啊， 整好 千幾燈都見你唔到啦，已經 係啊！大家今年頭半年唔知點解華納啲歌手做得好快啲歌， 所以大家只需要期待佢哋面世，大家聽到嘅日子就得㗎， 有㗎啦， 啲嘢喺度㗎啦， 係啊，日子就再講 再講。今日多謝洪家豪同我哋介紹呢一個 learning curve， 同我回顧咗呢段時間嘅你嘅，姐姐 多謝你啊！ 再不要。 嚟小心扣，还可说声挽留，放低自己所有，而你是唯一跟以后，请相信来携手。 收录咗喺洪家豪《Learning Curve》呢一张最新大碟当中，《This Be Experiment》当中一首而家派紧台嘅作品，由佢自己担任曲词、编监、混音嘅作品，歌名叫做《旧》啊，听日见，拜拜。